第29集。 我下去看看。 赵哥，我也一起下去。 不行，洞口必须留人，万一有人试图从这里逃走，你要负责截住，还有赶紧叫人过来接应。 但你自己下去太危险了。 一直在旁边没作声的陆时琛这时开了口。 我跟你一起下去。 不行，太危险了，你留在上面。 孟昭立刻拒绝了陆时琛，然后他直起身踩上了第一个石阶。洞内空旷，极易产生回音，任何一点声音都会被放大无数倍。孟昭极力地放轻脚步，他的影子映到凹凸不平的石阶上，随着他的脚步一级一级地往下移动着。但很快的，另一个黑色的影子附在了孟昭的影子上，两个齐长的黑影交叠在一起。陆时琛并没有按照孟昭说的留在上头，而是跟着孟昭一起下了石阶。要不是洞内不宜出声，孟昭简直想吼他回去。 胡闹，这么危险的地方，这个家伙一个没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来凑什么热闹？ 但现在不是为了这件事跟陆时琛干起来的时候啊。 算了，陆时琛学过格斗，关键时刻应该有自保能力。 何况自己说过的话，发过的脾气，在陆时琛那儿从来都没有奏效过。十几级石阶之后，孟昭的脚底踩到了地面。他把精力从陆时琛的身上移开，集中到这个地下空间，打起十二分精神观察着周遭的环境。顶灯昏黄，通道狭窄，宽度不足一米，尽头似乎通向一处拐弯的地方。原本以为地下只是藏了一个空旷的空间，没想到此处的格局要比孟昭想象的复杂得多。孟昭随手摸索到后腰处，将随身带着的手枪给卸了下来，随时防备着会有人出现。陆时琛的脚也踩到了地面上，孟昭抬手握了一下陆时琛的手腕，回过头朝他做了一个小心的口型。 小心。 孟昭一手握着枪，尽量地放轻脚步，跟陆时琛并行着通过了通道。尽管内心十分的焦躁，但孟昭知道自己必须在行动上万分的小心。此刻他的肩上扛着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性命，还有陆时琛的性命，以及所有受害者的性命。就在接近拐角的地方，所有的灯忽然都灭了，刚刚还昏黄的通道变得一片漆黑。两个人同时顿住了脚步，孟昭下意识地握紧了枪。也许是在黑暗的作用下，地下显得尤为寂静，寂静的有些诡异，几乎每走一步都会产生回音。不仅如此，甚至能够听到两个人的呼吸声。 我兜里有手电筒，在右边，你拿出来找路。 孟昭说完，陆时琛的手指探到了孟昭的兜里，将手电筒抽了出来，推开了按钮。冷白的手电光束穿过狭长的通道，在能够看清前方的路之后，两个人重新迈步朝拐角的地方走过去。但走到通道的尽头，孟昭拐进去，发现又是一条狭长的通道，这里几乎像是一处看不到尽头的迷宫。在走了几百米这样狭长且寂静的通道之后，孟昭终于看到了第一扇门。他抓住陆时琛的手臂，朝门侧的方向偏了偏脸。陆时琛立刻就看懂了孟昭的意思，两个人贴墙站立，在确认里头没有任何动静之后，陆时琛走到了门前，握住门把手，试探着转了转。孟昭对他做了一个门没关的口型。 门没关。 孟昭握紧了枪，示意陆时琛可以把门推开。陆时琛把门推开一条缝之后，孟昭迅速闪身，把枪口对准了门内。然后他们发现刚刚的警惕似乎有些多余，屋里没有任何人。孟昭放下枪，和陆时琛走进去。 这是一间监控室，里面摆放着一台电脑，屏幕上一清二楚地显示着地上的画面。此刻周奇阳站在铁门边上，正东张西望地望风呢。也就是说，从刚刚他们接近这扇铁门的时候，下面的人就已经意识到了危险的靠近。而孟昭在地上听到的那声撞击石壁的声响，极有可能是下面的人在逃跑。孟昭注意到，陆时琛正用手背触碰桌面上的杯子，那里头盛着半杯水。陆时琛低声说： 水是热的，人刚走，追。 孟昭抬腿朝门口走，就在这时，又一声响动传了过来。那声音并不明显，仿佛是隔着厚重的阻碍物透过来的，像是脚步声，杂乱急促。 这个地下空间还有人，而且他们在试图逃跑。 孟昭和陆时琛几乎同时做出反应，快步地离开了这间监控室，在通道内抬腿跑了起来。这通道像是没有尽头似的，在跑过了几个拐弯之后，那声音越来越近。 可以确定不远处一定有人试图离开这里，不对，不是一个人，是几个人的脚步声。 就在孟昭做出这个推测的时候，他和陆时琛拐入了下一条通道，然后发现了横亘在中间的一扇铁门。孟昭靠近了才发现，这是一扇老式铁门，是从背面上的锁。与此同时，杂乱的脚步声里掺杂进了别的声音，像是轮子摩擦地面的沉重的声响。对方不仅在逃跑，而且在转移藏在地下的人，而那个人极有可能就是徐莹莹。孟昭用力地踹离下门，再晚一秒，这里藏着的秘密可能会彻底消失。孟昭握着陆时琛的手腕，拉着他一起朝后退了一步。 小心，我要开枪了。 然后孟昭两只手握紧了手枪，抬起来，一只眼睛眯了起来，瞄准了想象中的那扇铁门背后铁锁的位置，然后手指用力扣动了扳机。子弹穿越铁门，门后的铁锁被成功的击中掉落了。孟昭走上前，把门重重地踹开，门后灯火通明，十几米开外有四个人正两两一起各自推着一张病床，此刻正惊恐地回头看过来。孟昭这才看清楚，在这条路的尽头还有一扇门，应该是逃离这个地下室的出口。孟昭抬高声音朝那几个人说： 别动，否则我开枪了。 与此同时，孟昭握着枪靠近了那几个人，但是这声警告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，那几个人居然扔下病床拔腿就跑。眼见这距离无法追上，将几个人全部逮捕，孟昭又开了一枪，子弹直直地射中最后一个人的右腿，那个人踉跄一下跌倒在地上。铁门缓缓地滑动，眼看着就要合上了。陆时琛迅速地追了上去，孟昭收了手枪也快步追上去，没想到距离那个人最近的人这时回过身，跑过来用力地推了一把病床，病床顿时成了阻止陆时琛追上去的阻碍。陆时琛顾不及看清病床上的人，他撑着病床一抬腿从病床上方跃了过去，眼看着还差一步就要追到，然而来不及了。那个人用力地把那个腿部中弹的人拖出去了，随之铁门重重地关上，门外有人落了锁。孟昭这个时候也追了过来，他又一次握紧手枪，砰砰两声打在铁锁的位置，然而这次运气不好，没有把铁锁击落，枪内的子弹就用完了。孟昭捏起拳头，重重地捶了一下铁门，又晚了一步。好在病床上的人没被转移走，因为刚刚的紧急追赶，孟昭此时呼吸急促。他平复着呼吸，回头朝病床上看过去，